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谭佳慧，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作品，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放不下的眷恋，回忆沙痕卷卷，用心的人到不了终。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又到了新的一年啊，请到了一个，这个真的是好朋友了。我想想，我们应该认识了有4-5年的时间了。之后呢，他是出国了，然后终于得到他回国的机会，邀请他上节目。我欢迎创作歌手谭佳慧。 Hello， 大家好，赫儿，好久不见， 好 做作的开场，好做作感觉。 我们俩私下完全不是这样。 对， 回国以后感受如何？ 感觉很冷。 你应该 很开心，特别开心。 你应该说感觉国内超级发达。 对，国内的变化真的是瞬息万变，我现在感觉自己特别的土，因为节奏太慢了，然后回来以后发现这里竟然有了唱吧。 对，他有一个笑话，就是他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唱吧很神奇的要拍照。 对， 这还好啊， 国外没有，国外连 KTV 都是应该是90年代初的那个节奏，还是要翻唱歌本点歌啊。 哇， 这样 你这样说我突然觉得我好骄傲。 对，所以我回来以后一直缠着大家带我去 KTV， 你也应该带我去。 可以，我还可以带你去吃串儿啊。 对， 然后我们都可以走哪儿都点外卖。 对，真的是带手机出门， 对， 一切 OK。 对，一切 OK。 那这次慧姐回来是专门为了宣传你的新专辑，对不对？ 没错， 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一张新专辑。 这张新专辑我是在巴黎制作的，但是只是在巴黎录的音，然后写的歌，我的制作人是在美国。 嗯， 然后这次写的这些歌跟之前的一些经历也是相关，所以专辑的名字就叫向左向右。到人生的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就是你要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觉得你人生啊真的是不要太精彩好不好。开始是舞蹈专业出身，他的舞蹈老师是美国的、韩国的、日本的舞蹈大师，他都有，不跳舞了又去唱歌，然后现在唱歌唱得好好的又去玩时尚。真的，他身上哦还自己的歌拍MV， 还当了导演。我真的觉得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们先来说跳舞跳到一半跑去唱歌。 其实也没有跳舞跳到一半了，就现在也在跳。 对，现在也在跳。 后来 他在 MV 当中可以有很好的体现。 对对对，在我的 MV 里的舞就自己编自己跳，但是那个时候发现比我跳得好的人太多，然后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跳舞想出来应该很难吧。 太谦虚了。 然后就知难而退。没有啦，没有啦，其实都是缘分。然后一直对音乐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舞蹈的话你是可以用肢体语言嘛，唱歌可能会更直接的有文字啊，这种情感的表达。 其实你身上有挺多反转的魅力，我一直都觉得，因为私底下的慧姐是那种特别豪爽豪气的这种人，但是呢她一开口一唱歌的时候就变成小女人了。 对，因为我的心里住着一个梁静茹。 够了。 因为真的真的，因为人家说歌如其人，所以我的性格其实是蛮精分，就是生活中我是比较豪爽， 吼全场，然后去帮朋友啊， 霸气 啊，霸气的，然后张罗大家一起聚啊，什么都是那种很大哥范儿的。慧姐出专辑一定是那种什么大和尚弄的那种好汉歌曲。 原来我是这样的形象， 就是 power 感十足的。结果一出来以后，哎呦，完全的小女人，卑卑怯怯的感觉，然后就是真的完全不像你。看你 MV 会出戏的，你知道吗？哇。 有笑出声吗？ 那倒没有。怎么这么女人呢，我的天哪，真是受不了。那第一张专辑叫飘十年，受到很多的好评，然后也对你自己是个总结。第二张向左向右，其实当中你发给我两首歌我听，回忆杀，我真的想说你是经历多少事情，回忆杀，然后还有一个 是 Kiss 稳度，对， 稳度。在录节目的时候，稳度的 MV 还没有放。我看了这个回忆杀，已经让我觉得尺度蛮大的了。 可能我本身就是比较性感，所以不管我做什么穿什么，大家都会说性感，我已经习惯了。 好了，你这够 了。但其实这首歌并不是想要表现一种性感的 状态，是吗？ 只是一种很游离的状态，因为我想要扮演嗜血的回忆，所以我想把这个回忆粉饰的外形是这种高冷，但是它又是可以要了你的命，无声无息当中。 所以关于这首歌，我们其实要聊的还有很多，而且慧姐尝试了抒情，然后乡村、雷鬼、电子很多风格的这个音乐，我很想知道这一张新的专辑你主要用了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来诠释。那我们先来听一下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叫《回忆杀》，就我们聊得很热络的这首歌啊。然后听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谭佳慧，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音乐作品，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尽在 Car Mix。 从一开始爱就太盲目， 还想要天天夜夜时时刻刻的守护那一句爱我别走瞬间的诱惑我大概有谁 Carmix 欢迎回来， 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 给自己加戏，戏精上身了。刚刚这首歌我没有聊了，想你嗜血的一个回忆，那它蛮朗朗上口的，歌词也不是很复杂。 我看了很多网上对回忆杀的描述都是好的东西，但是我的这个回忆杀是建立在一个美好的回忆是锦上添花，但痛苦的回忆是心上刻痕，所以我很担心比较阴暗的这种歌会不会被接受。 我其实也替你担心会不会被国内封杀，但还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时我记得我给到国内的宣传团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觉得尺度很大，但可能我不觉得，因为我是 dancer 出身，就在想那你们真的什么都还没有看过， 见识太少，老娘没穿的时候多了，是这种吗？ 没有没有，然后因为我设计了一些情节在里面，这个 MV 拍的时候我拍了两天，当时其实很冷很冷，风特别大，然后有 在巴黎拍了， 对，在巴黎，然后有一场夜景，我们是在那个卢浮宫，我们其实去了好几个巴黎的街景，最后出来的整个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想要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回忆，就是如果联系到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是可以把你杀死的？ 很多，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一定会有让他痛苦的回忆，开心快乐的回忆可以笑一笑，一时就可能过去，但是痛苦的回忆 很难过。 对，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不同的阶段一定会有。如果对我而言的话，这首歌我其实是想要送给一些比如说有抑郁症啊，然后有一些狂躁症啊，就是我的歌词里有这么一句，用心的人到不了终点， 这听起来好消极哦。 也不是消极，就是比较写实。 好，其实慧姐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她有一天晚上，我觉得这应该是巴黎很晚的时候吧，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信息，哇，我早上看的我泪流满面，我说这是在巴黎出了什么事儿啊？ 是吗？是哪条微信啊？ 这是很长的，很有点深情啊。 我说什么？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到了巴黎以后， 应该是喝醉了， 对，就转了性了，是过得有不好吗？对， 没有，因为我一般喝醉就喜欢给大家发微信，然后第二天我已经忘记，但是我好像，但是我发的都是蛮好的。 本来以为你在巴黎是有多辛苦，但其实你们在巴黎过得有好嗨哦。 因为我特别喜欢喝红酒，然后到了巴黎以后就感觉把我放进了一个大的红酒缸，我天天感觉就泡在红酒缸里的那种感觉，然后晚上写完歌或者有的时候写歌就喝一杯就觉得特别 relax。 所以你的歌就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我们就谈到下一首歌了，叫稳度，主要想谈的就是佳慧的这个 MV， 你来形容一下，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 MV， 他说是他自己都觉得尺度大了，我就觉得这个尺度很大了。 这个 MV 就真的展现下我认为的性感，因为以前我真的是每一次人家都会评论性感的时候，我还是蛮困惑，我会希望别人说哦 歌好听啊， 对啊，或者夸我漂亮啊，我最喜欢就是别人夸我是花瓶，但从来还没遇见过。我也觉得可能是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花瓶型创作歌手谭佳慧。 谢谢。 我觉得你认为的性感是有那种很多的比较缠绵的镜头是吗？ 我喜欢的性感就是像 Beyonce 啊， 就比较欧美一点的， 对，比较有这样的力量，还有 Jennifer Lopez，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有健美的身形，然后有妩媚又 independent， 就很独立的这种女生，但是又非常的柔媚，这种性感，但是她性感是 I was born this way， 你知道吗？ 你会不会排斥？因为大家在网上搜到你的信息，可能都是说什么性感呐、然后会排斥这种词吗？ 不太会，可能这个是大家的第一印象，因为每一个人可能身上有一个点，或者是别人最想记住，虽然这不是我最想让别人记住的， 你最想让人记住是花瓶吗？ 吗？ 对啊， 我记住了。 对啊，我最希望就是这样，但是没办法，你知道吗？不可能如愿以偿，有些事情就自己看自己和别人看你是不是不一样的嘛？ 好吧，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二张专辑当中的《稳度》。Tracy Tan, J Nash, before you go, just one last kiss. Baby, 爱过以后，开始寂寞，来去自由的洒脱。我愿意爱你很久，想到最后，猜不透你的温度。So一开始，爱就太盲目。想要天天夜夜时时刻刻的守护那一句爱我别走纯洁的诱惑我大概有谁清楚 Listen, yo, listen shorty I know I've been moving and mobbing Through the city different women be cruising and riding Pulling in the crib late You wondering where I've been I've been chasing this bag You worried about a ring Said your best friend Caught me at the mallSome other chick going through my phone Found a text from another bitch I say damn Won't you take a chill pill I never loved these hoes You the real deal 爱过以后开始寂寞来去自由的洒脱我愿意爱你很久想到最后You won't even kiss a G, we barely been fucking But I'm the one that put them diamonds in your wrist The whole you care about is all these hotties on my dicks But I can't help it that I'm flying, I'm rich And I can't help it, all these girls wanna fix So what's it gonna be? I'm the one that made your heart skip a beat Now you writing me love letters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leave Yeah, 爱过以后开始寂寞来去自由的还想跟佳慧聊的就是时尚圈，得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人。大家知道很多的国际大秀啊，因为佳慧比较常生活的地方是巴黎嘛，是很多顶级的秀会在的地方。这种顶级的秀啊，邀请的要不然是品牌方，要不然他们内定的嘉宾，再一个就是他们的长期的顾客才会有。你是他们唯一的10%，这10%是什么呢？类似于备案的这么一个席位。然后佳慧通过邮件就敲响了各大时装周的大门，我真的觉得你是传奇啊！你怎么做到的？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在巴黎，我认识了一家杂志媒体，他们经常会去一些时装周，是作为杂志媒体这样。然后我就跟这个老板，当时我就说，哎，你觉得我有没有可能也拿到邀请函这样子？他就说 I don't think so， 直接就这么跟我说。然后我说 OK， 那我试一试。就一般别人跟我说， 你知道你这在东北叫什么？叫虎。就特别虎。 对，就是一般别人跟我说啊，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你可能做不到，然后我就说 那就试试吧。 对啊，我们试试看。然后我就真的做到，然后我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我一定会跟他相遇 时装周上。 然后我就那跟他相遇，然后我坐在头排，让他坐在我的后面。 所以他是傻掉了吗？ 对，他当时很惊讶，我当时就觉得其实你可以做到，就是当别人告诉你任何一件事情他觉得你不能做到的时候，你应该想尽你的办法然后去尝试，因为很多时候别人眼中好或者不好只代表他的立场， 就你不行不一定代表我不行。 对，如果别人经常跟你说对于你的想法是否定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嗯，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不行不行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很少有人尝试过。 在你之后应该大品牌或者是大时装秀的邮箱就爆了， 可能会有吧，或者别人可能有更好的代理公司，他们可能不需要经历这些东西。 但我觉得也是你身上的能力打动了他们，因为佳慧是精通这个英语跟法语的，所以他可能语言的天赋和能力也是一个敲门砖来的。 谢谢。 所以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都会有你的身影，甚至维密秀你也有参加，而且坐在第一排。天哪，我这身边竟然坐了一个时尚女魔头。 没有，我对时尚其实真的不懂， 但我有看到你时装周上的一些照片，很漂亮。 很幸运当时在巴黎的时候有国内的一些摄影师，但他们是常住在巴黎，然后也是认识了，认识以后然后他们就经常遇见就帮我拍照，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在巴黎有特别棒的摄影师，他叫吴俊，他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像我向左向右的那个专辑的封面也是他帮我拍的。对，非常感谢他。 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就什么东西你都敢尝试，然后很有自己的一个主见，有一些事很敢开口，所以你会比别人做很多成功的事情。其实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用了很多很有实力的团队。 对，当时我的编曲的老师啊，有的是认识的朋友，然后有一些也是朋友介绍，然后这样。 你像戴爱玲啊，她的《千年之恋》的制作人也帮你制作过专辑。 没错，帮我制作过其中一首歌叫《在一起》。 对，因为戴爱玲有做客过我们节目，这也 是 很前辈型的歌手了。 对，这首歌的制作人叫 Kiss， 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讲了一口标准的台湾普通话。 台普话是吗？ 对， 因为之前我有知道你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也有一些节目嘛，很多人去关注一些大牌的设计师啊，或者是摄影师啊，很厉害的摄影师都有上过你的节目。那个节目的播出平台其实是在国外的吗？ 当时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国内的话主要就是放在微博，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美拍秒拍， 叫绘声绘色。 对，是一个英语的脱口秀。做这个英语脱口秀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自己扛着机器去，然后就 set up，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就像现在我们俩坐在这里，对，聊，然后但是过15分钟我要去 check， 因为那个会自动关机。然后回家以后，因为我有3台机器，然后回家以后我就开始剪辑， 自己剪。 对，当时有一个问题，这个是我没有同期声的麦克风，所以第一季出来以后，因为很新颖，大家喜欢，但是唯一的不足，我觉得就是 声音。 对，所以我很幸运，我做第二季的时候遇见了在法国摄像老师，他是一个法国人，他跟我合作一起做完成了第二季的一些拍摄，所以我很开心，我有了这个专业的人帮我拍啊，然后又有了声音很好的音频。第二季的话，我抱很大的希望，因为整个的风格是我更喜欢这种流行侠，就是我更懂得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在时尚圈，我真的是一个初学者的状态，我是去请教他们，了解到他们是怎么样。所以对我而言是一直在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很感谢这一年我在巴黎可以学习到关于时尚的东西。 我希望第二季播出以后会有更好的反响，叫绘声绘色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最后这一点时间推荐一下你这一张新的专辑。 首先谢谢赫尔，然后很开心这次可以回来。其实人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见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足够坚定，一定可以一步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经常有人会问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常常会说我的梦想就是人生不设限。我想做这件事情我就努力去做，当别人跟你说不可以的时候，你要说 why not。 所以我之前有一首歌叫 Never Say No， 对， 在上一张专辑那是纯英文的歌，